为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逝世22周年，外国报纸和杂志登出金日成同志的太阳像和照片，披了特辑。伊朗的伊朗新闻报、印度的印度与世界事件报、马来西亚的光明日报、巴基斯坦网络杂志世界事件、民主刚果的未来报、乌干达的日出报和莫桑比克的消息报，纷纷载文介绍了伟大的金日成同志的不朽业绩。另外，为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逝世22周年，巴西自由祖国党副主席也在《人民的时间报》上发表文章，称颂了金日成同志的不朽业绩。